抱住最大期望 look at， 尴尬亦切忌流汗 look at， 过两日我就还，还完又是老友喂喂 look at， 要抱住最大期望 look at， 尴尬亦切忌流汗 look at， 过两日我就还，还完又是你个死党 look at。摆酒送我贵重财物，开张剪彩替我吊大人物，升职加薪教我约会有物，急需帮手可献金也可献身，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，嘻嘻哈哈花光春用何其愉快，挥挥手执一副牌，靠友谊之光放大六卡，抱住最大期望 look at， 尴尬亦切忌流汗 look at， 过两日我就还，还完又是你个死党 look at， look at， 看看一生卡数无谓继续，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，何其愉快，挥挥手执一副牌，靠友谊之光放大 look at， 要抱住最大期望 look at， 尴尬亦切忌流汗 look at， 过两日我就还，最大期望卡卡，尴尬亦切忌流汗卡碌，过两日我失魂，还完咪又见我猛咁碌。 回家的路上，红红 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

雪花走的路比较容易被祝福，承诺不是屈服，我给你所有都得不到全部。哦耶耶耶，不如这样吧，厮守那么 放开。 是甘心决定，莫问那可注定。若然是错，从不加理会，命运究竟未明。现实理想难分得清楚，未让两手分开。人生需短暂，无悔共你穿梭天边与海外，重温的景象零碎之望一一领会，浪漫片刻足够。望原谅我，未给一句话，独自去闯尽头。劳问世间情，怎可得瞬间？尽是困忧不息。人生虽短暂。 叫长江，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，它的名字就叫黄河。虽不曾看见长江美，梦里长生有长江水。虽不曾听见黄河壮，叫中国。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，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。巨龙脚底下我成长，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。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，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。深夜里

将吉他学背在肩上，跟多年前一样，我们静静踏上去两个地方。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和弦，情人节卡片手写的永远，黑吉他 转身阔步的走远，你别回头，别管那群儿飞，你就快要过了那条街，我想我没有机会再返回，爱这一飞将飞过千山万水，爱发生在时间全乱了滋味，赶在伤害还没出现，让结束保有一种美。亲爱轻轻飞，染红天边，我的心也苦也甜，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，我将与谁共度春天。群儿轻轻飞，还在眼前，我已经开始想念，留不住时间，留住画面，也是种永远。等你过了那条街，然后再转身阔步的走远，你别回头，别管那群儿飞，你就快要过了那条街，我想我没有机会再返回，爱这一飞将飞过千山万水，爱发生在不对的时间，全乱了滋味，赶在伤害还没出现，让结束保有一种美。心也苦也甜，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，我将与谁共度春天。心儿轻轻飞，还在眼前，我已经开始想念，留不住时间，留不住画面，也是种永远。 轻轻飞，染红天边，我的心越哭越甜。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，我将与谁共度春天。你的裙儿轻轻飞，越飞越远，飞出了我的视线。爱愁迷迷绵绵，回不到从前。

彩霞了，看外面又湿了，我一直等着，让屋里灯都亮着，这样伤心的睡了，这样压抑的醒了，想着你要来了，可改变的都变了，而孤独是什么，心乱是什么，情是什么，你是什么，不要再想了，我已经倦了，我不想再唱了，我已经哭了，想陪你坐着，想听你说着， 有一天我在开车，然后身边的好朋友他哭了，我才意识到车厢当中放了一首歌，我也有一点感动，跟着闺蜜一起哭的感觉那叫一个爽啊。看到别人哭呢我很难受，但是我想这都是人成长当中必须要经历的，真爱都怕伤，假爱才淡然，谁不想找到一个自己爱又爱自己的人呢？但是我们常常和貌似对的人擦肩，不是你不够好，也不是对方不够认真，你们都是对的，哭出来有的时候才证明你真的爱过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晓东用哭腔给你演唱我愿意， 朝你狂奔去，大声的告诉你，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，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。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，只要你真心拿爱与我回应，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你。 是夜里，哦，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，愿 尽可能的一直相信他，直到他证明给你看。其实你愿意持续相信一个人，也是持续在相信自己的判断。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，我们的等待也不是完全为了别人。有的时候说出一句很坚强的、很执拗的、很任性的话，说我等你，很笃定啊，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吧。我曾经听说，我爱的那个人如果一定要骗我，我希望他骗我一辈子，而不是一阵子。 不做考虑也没半点犹豫，我就说了这一句，我等你，你眼中闪过了一些压抑，所以你可以离去。

着风中也都无法合眼。阳光从地平线开始蔓延，我还留在黑暗的边缘，还茫然的心忘记了时间，定格在最后的画面。时间是这一生最冷的夏天，偷偷失去眼角的泪，不想轻易被发现，在天亮之前做好准备，别让心事太过明显。谁说再见，写好的剧本摆在眼前，在黎明破晓前，沉默的侧脸是如此美丽如此遥远。你带走一切，抽空了时间，是这一生最冷的夏天。你带走一切，抽空了时间，是这一生最冷的夏天。 黎明破晓前，初次专辑同名专辑《黎明破晓前》。98年的作品，风华唱片发行，小智当年的一张，改变以往风格的作品，具有转折性的意义。那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《芹菜》，我想你应该也听过。而刚刚的《黎明破晓前》，作词人是楼南卫，作曲是陈建宁，也是飞儿乐团的其中一员。

1985年，四海唱片发行了《当流星划过》专辑。刚刚我们听过的是百合二重唱演唱的同名标题曲目。百合二重唱是活跃在198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中期台湾歌坛的一组二重唱团体，而且是女生二重唱团体。大百合叫李静，小百合叫周月琪。后来呢，台湾歌坛也出现了一个组合啊，叫南方二重唱。和南方相比呢，百合的这个声音啊，他们的和声呢更加有技术性，比较专业，而感情用的相对来说要少一些。南方二重唱比较重于感情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《流星》，来自郑钧。 刘军翻唱 Coldplay 的 Yellow， 中文名叫流星。据说呢，当一颗流星划过的时候，第一个许愿的人总会实现，而后面许愿的人呢毫无意义，因为一颗流星只能承载一个愿望。机会就像流星一样，我们不要怪这个世界不给自己机会，怪呢就怪自己没有看出来哪里才是机会。当所有人都知道哪里是机会的时候呢，那就已经不算是机会了。继续要听的歌，蔡幸娟《星星知我心》。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优惠14000，14000，14000。